像是给我 发出光辉，去抚慰泪接近，没有。

时刻独留残局，我来收。算了吧，一走就走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饭都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的一个拼命却痛的温柔，多一个安心下手。算了吧，一走就走，忘了曾经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

相望思念，独守之魂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